都没有问题。 没错， 您尝一尝，尝一尝您就知道这个产品很好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大洋今天又带着好产品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交流，一起见面，让您来品鉴啊。当然选择权啊最后在您的手中，这产品首先我得给您挑好喽。什么产品？这个产品呢，它是赞助了中国国家曲棍球队啊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它是在国内外呢可以说是多次获奖，在同行业当中呢也算是领导者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产品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啊，入口的吃的啊。我们都知道山东鲁菜里边有一个特别知名的菜啊，葱烧海参啊。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海参。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边都有小米辽参啊，说的咱们也是今天用的这个海参，那就是来自于大连赛里岛的海底野生散播的海参，海燕堂即食海参。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燕堂即食海参的市场销售总监杨胜。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北广购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海燕堂的即食海参。 嗯，今天你来的也是时候啊， 哎， 因为确实这一段季节入冬之后啊，大家就开始吃海参了。 没错 啊， 因为好多地方都有习惯，我们都传统的人都认为一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进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不管是男女老少的都觉得到冬天的时候衣服也穿得多了， 嗯， 然后天气也冷了，然后呢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毛病呢可能也到这个季节容易犯，然后呢我们都觉得这个季节的时候应该补充一些能量， 哎， 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海 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参开始就火了，但是从我自己的直观表现来看，就是我的很多门店的销售现在就开始火爆了， 嗯， 确实火爆，就是所有的海参都卖得很好， 对， 确实很好。 你比如说你买海参送家人送老人啊， 嗯， 也是也送健康嘛， 哎，特别好的一种选择。 老人送孩子呢，你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白领， 嗯， 然后上班族身体有的时候处于亚健康的， 嗯，没错 啊，老人送孩子，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其实也可以， 哎，男人吃海参里边含有精氨酸，精氨酸的大富翁， 哎，没错， 啊。女人吃这海参里边有 维生素， 维生素 SOD， 对，没错，这都是 女 人 吃很好。所以老人吃，那海参里边含有这个海参皂带海参多糖， 哎，对， 多糖。小孩吃也可以， 有 DHA 呀， 啊， 这里头 DHA 脑黄金。 所以你看，海参它是适合，就是 男女老少都可以， 男女老少全人群的一个产品， 没错， 而且它又是低脂肪零胆固醇， 哎，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 好了， 哎，很 到这儿咱们还要说一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个好产品，我说是赞助国家曲棍球队的， 是 这个产品咱们推荐给大家的组合是什么？那么价格是多少？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海燕堂的明星产品，也是呢国家队的运动员都在吃的海燕堂的即食海参， 嗯， 就特别方便的那种，您打开袋直接就可以吃的。今天一共带到的是40袋的即食海参， 每一袋 是一头 啊， 这每一袋呢是40克， 40克， 每一袋40克，也就今天一共是40克的40头。除了带来这40头的海参以外呢，今天我还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冬天了你也需要进补，给您带来2份礼物。 嗯， 第一份礼物呢是来自于海燕堂的大连的9孔大盘鲍，也就大鲍鱼， 嗯， 一共是200克，8到12头，您全家人，哎，每人分享一个鲍鱼也 送给大家。 是的，然后还有一份好礼，这份好礼也可以叫做好礼，这好礼是什么呢？是来自于海燕堂的宁夏山参 啊， 人参，一共是5只 啊。豪礼，豪华的豪， 哎，豪华的豪，因为人参嘛， 对，豪华组合啊， 是 40袋，每袋40克， 没错， 即食海参， 没错， 2袋即食鲍鱼，再加5根 林下山参，没错。去星光天地，去赛特，您去燕莎，去那个金源燕莎，或者去沉香翠微，您都可以查。这个价格是3994块钱， 3994块钱， 没错。 啊，那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价格， 多少钱？ 肯定不要3994，您直接差不多可以把前面的三抹掉，是998块钱。 998元， 1000块钱都不到，998。 好， 推广价， 推广价格，今天咱们价格是998， 是， 大家可以去专卖店里面去比货， 没错， 价 是、 啊。如果说发现产品这个不一样，不是专柜的产品，到时候可得找杨胜了。 可以， 没问题。 您如果说发现不是专柜正品，我假一发十， 假一发十， 绝对假一发十。 好，998元， 嗯， 40袋，每袋40克的即食海参， 是的， 2袋即食鲍鱼，还有5根宁夏山参， 是的， 998， 是 啊，我说电话啊。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说电话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拿起电话啊，拨打电话来订购海燕堂的即食海参组合了。 嗯， 数量有限，因为确实到年底了，到年底呢，各个门店的这个备货啊，时间都会比较紧张， 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大家如果您有吃海参的习惯，或者您想尝试一下海堂海参，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立新，北广购物他强调这个实惠，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海参在市场里边会有很多种， 是 我们到一些北京的水产品店呀、啊、虹桥啊、包括一些个金身的 金身 的海鲜市场啊，都会看到海参，各种各样的海参， 是 有的价格呢，这个500克蛋干的，就是要卖到10000块钱。 正常。 哎，有的是按只卖。 哎， 我见过活的按只卖的，就一只10几块钱。 哎，很便宜。 一只20-30块钱，你就拿回家了。 是是是。 所以海参跟海参的区别很大。 是。 杨胜介绍一下。 是。 这海参怎么判断它是好还是坏？ 是这样，首先我得跟大家说一说，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所以选择海参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市面上的海参它也会越来越多。 对， 因为需求大了，所以商家他觉得利益多了，他就越来越多。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去挑选，为什么呢？首先世界上面有海参就有1300多种，但是真正的能够说给我们提供身体滋补作用、营养那么全面、那么丰富的只有一种，是鹩刺鲟。鹩刺鲟这个很重要，鹩刺鲟是唯一入过药典的海参，也就是说它的营养是最丰富最全面的。所以您冬天吃海参，我们所有人说吃海参，包括大人你刚刚说的去饭店当中吃到的金米鹩参，这指的也是鹩刺鲟。 鹩刺鲟 是这个很重要，您比如说选的时候4到6排刺，这就是鹩刺鲟的典型代表。如果说除了这个品种是鹩刺鲟以外，接下来您就得看看它的原料到底好不好。就有时候我们去市面上的时候，哎，也是鹩刺鲟呢，鹩刺鲟的话，它可能它这鹩刺鲟就在海边挖一个池子，这池子里头可能这池子有个5米8米长，然后呢有个几十个平方，然后水深1米，把参苗扔到里头以后呢，它通过快速的催熟，就放饲料放激素，让这海参很快，大概也就需要10个月到12个月 圈养， 对，圈养圈养，然后呢包括笼养，这东西呢你有个10到12个月的时间，这海参就迅速的就长大了，然后它立马就捞出来，捞出来就上市面上卖了。当然这样的海参首先时间短 啊， 然后呢水质不好，又经过了人工的喂养，所以这样的海参呢就是人工喂养的海参。而平时就像大安你刚刚说的那种干海参，上万的甚至好几万一斤的，比如说今天您所能吃到的海燕堂的海参是什么呢？叫底波散养，这是完全区别于刚刚我所说的这种养殖方式的。什么叫底波散养？就是在一片纯净的大海当中，比如说海燕堂，它就在塞里岛，塞里岛是在离整个渤海湾，就在渤海湾当中，然后离大陆架有超过150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海域，非常非常洁净的海域当中，我们把参苗扔进去，扔进去以后呢，扔完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然后就 自然生长， 哎，不投食，然后呢也不喂饲料，也不会打激素，然后呢海参你爱跑你就跑哪去，你该跑跑哪去就行，我们都不管。然后呢到每年的春秋两季海参捕捞季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就下去， 潜水员下去， 哎，潜水下去，而且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活，因为它水深得超过20米，因为水越深呢底下的水质会越好，然后底下的营养相对矿物质含量也会越丰富，所以20米以后呢去捞，只有长足了年头，个头足够大的，我们才能给它捞起来。像这样的海参绝对要超过3年以上它才能够成熟。 好海参 是好海参，这就是底波散养的，这就是您去看3年的跟1年的，其实您最简单的 你外观看不出来， 是是是是 吧，因为它都是那么大，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你人工的长得快，都是那么大，只有行家才能知道， 没错没错， 海参后边的足啊， 足啊， 海参上面的倒刺啊， 是的，包括海参的颜色呀， 海参的颜色来判断这个海参是不是 好 的 海参， 好的海参， 没错没错没错。 哎呀，所以说啊，咱们 隔行如隔山呢、啊。 是、 啊，您觉得您手里握着大把的钞票，您到这个海鲜市场，您就能买到好海参了？ 嗯、 不是， 不一定。 跟您说， 对。 一蒙一个准儿， 是 啊，真是一蒙一个准儿， 没错， 没跑， 是 都不知道怎么上当受骗。您拿着海参回家，您还觉得不错、啊， 哎，觉得挺好。那有时候您 其实那就是圈养的海参， 没错，没错，没错。是 您看着那个淡干海参啊，一万块钱一斤的，哎呦，真漂亮。嗯、那可能是糖的， 哎、 啊，用糖腌过的， 哎，也有可能用盐腌过的， 可能用盐腌过的，为了加重分量， 是 您也看不出来， 是 因为确实隔行如隔山， 没错、 啊。怎么挑好海参？一个相信好的品牌， 哎，这 个 很重要， 要找。 好的渠道， 权威可信任的渠道， 没错没错，这个很重要。 北广购物呢，是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啊，购物公司， 嗯， 我们选的产品呢，希望大家能够放心， 嗯，当然 不放心，还有一种方法，您在这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体验中心，也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 嗯， 在建外大街14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 嗯， 您来店里边看一看，我们有自己的实体店， 是。 海南的海参在我们实体店也有陈列，也有摆设、 嗯， 您来看一看， 嗯， 看看这个质量怎么样？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像大洋刚刚你所提到的、 哦， 当你没法判断的时候，你发现连国家队都在选择海燕堂的海参、 哦，对对对， 这个你就可以 放心，我又忘说了， 是。因为其实特别简单，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在北四环的奥体中心那儿呢，有一个运动员的餐厅，这餐厅当中每天是准备300个人的标准，然后国家会批出大概3万块钱，体育总局会批出大概3万块钱，这3万块钱呢是每天给这300份伙食，不是用来加餐的，是来检测他运动员所吃的每一样东西的安全性的。 啊，这3万块钱是检测 用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您所能吃到的海燕堂的即食海参，普通的食品都会有检测，是大概是5到6。6项，然后好的呢可能会有10项，但是海燕堂的即食海参检测项目高达271项，是普通食品的20到30倍之多，所以您这就是为了要给国家队提供食品，所以您就放心，这样的食品是绝对安全，放心，您可以好好吃的。 好，说产品组合跟价格，来， 嗯，今天是一共是40袋的海参，然后每一袋呢是40克，然后呢还有2份礼物要送给大家。第一份礼物呢是海燕堂的即食鲍鱼，一共是2袋8到12头。另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份好礼，是来自于海燕堂的5根的临夏山参。这整个这一套在我们星光赛特等等专卖店当中的专柜价是3994，但是今天尊贵的您只需要998块钱。 就可以拿回家。 是的， 北广购物，我们包邮，我们送货上门。 是 啊，打电话400-015-5151，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这个产品。还是那句话，到了年底了，海南的海参在各个门店都有销售，您也可以去看，备货有限，可能时间呢比较紧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顺利的拿到。海燕堂的海参以一个特别实惠和优惠的价格，只要998元。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大家好，我是海燕堂的市场总监杨胜，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承诺，首先您在北广购物购买到的海燕堂的海参全部都是来自于海燕堂自由海域赛里岛的底波鹩刺参，其次您所购买到的海燕堂海参全部都是专柜正品，支持专柜比价比货，假一罚十。 其实刚才杨胜说的这个国家的曲棍球队然后用了海燕堂的这个海参的产品、 没错， 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运动员他吃的东西检测为什么会多，一他要防止有这个兴奋剂的出现， 是没错， 不能影响这个比赛， 不然他 这样的情况会取消成绩， 哎对， 取消成绩。第二个就这个产品呢，它不能有防腐剂，不能有任何的添加剂， 是的， 为了运动员身体的考虑。 是 第三个，吃了这样的食品呢，它不能说简简单单是为了吃、 哎、 而是吃了之后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体能恢复、一定是有一定的好处， 是 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 没错，其实我一共跟这些队员待在一起就待了3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因为国家队，大洋可能应该也知道，他每一个队都会配队内的营养师 啊， 他有队内，对对对对、队内营养师。然后其实他们从去12年备战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们 出国之前，这营养师就把我们所有的海参要过来， 哦、 然后拿箱子提前打包发到了伦敦的奥运村里头， 就 给你取的队员背上了，哦、就已经对对对对，那会儿就开始吃。然后呢，他跟我说了一句特别好玩的事情，他说我宁可多备一点这个，少备一些运动员伤害的药物。啊，我多备一些海参，少备一些药物，让他们状态尽可能调整好，让他们身体不去犯小毛病，这是一个事情让我觉得挺好玩。第二个我觉得挺好玩的事情是，现在的现任的国家队的队长叫崔秋霞。 嗯， 这个崔秋霞在今年去打这个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他出现一点小事故。 嗯， 在临这个整个系列赛打完三场的，还打完还剩下三场打完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16年的这个巴西奥运会 啊，对对对对对，他为了这个奥运会他去打预选赛的时候呢，他在还有三场没打完，那会儿中国队还没确认出线的时候，没确认获得资格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指头给打折了。 哦，指骨断裂， 指骨断裂、嗯，断裂完了以后呢，这个队长很负责任哈，年纪轻轻20多岁的小姑娘很令人感动。她为了给国家队争光，她坚持没有去医院，她坚持打着绷带把剩下的三场比赛打完。 打完 以后，当获得了中国队获得出线权，获得了明年2016年的资格的时候呢，她再去的医院检查。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医生，我们都说欧洲的医生医术好啊，给了她一句很严肃的话，说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能打曲棍球了，因为你的手指受伤已经很严重了。 嗯， 因为他没有及时治疗嘛。然后等到我是7月份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跟他们一块住的时候，我很神奇的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顽强的姑娘，我们这个顽强的队长，2个月的时间， 嗯， 她恢复了训练。他们通过及时的治疗、适当的训练的配合以及营养的补给，包括他每天也会给他吃到，那会儿他每天就吃2根海囊的海参，你知道吗？以前他们每天就一根，就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的配给以后，把这个队长的伤啊很快的就让他恢复了。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触也特别特别的深。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啊，也是告诉大家，其实在这个身体的恢复当中啊，身体的储备当中，营养摄入很关键。 没错， 虽然咱不能说啊，不能说这个队长就是因为吃了 海参 某某一个产品，或者就是吃了海参他好，咱 对 话不能这么说。 没错， 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每天是摄入 两个海参， 这个是事实，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告诉大家 是。 说到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要说它的科学依据跟科学原理。 没错， 为什么队医会这么做？为什么营养师会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北广购物，大洋要把海参推荐给大家，是有科学依据的。 没错， 说到冬季进补啊，海参里面的含有的营养物质，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罗列一下。 是 啊，比如说有海参皂肽， 是； 比如说有海参多糖， 海参酸性粘多糖，对，没错， 酸性粘多糖 是。 还有呢，就是 海参脂质， 海参脂质， 对，又叫硫酸软骨素， 硫酸软骨素， 对， 还有精氨酸， 精氨酸、赖氨酸等等都有， 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对， 维 生 素， 其 他的一些个营养物质， 没错， 同时它是这个低脂肪、零胆固醇的， 没错， 一个产品。 是，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个具体的名称，跟具体的一些个学名， 是 这些个东西营养物质，一您可以上网去搜一搜， 是 第二个。其实这些个营养物质在我们日常很多用的一些其他产品里面都有添加。 没错，没错，没错， 都有添加。 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单独去摄入，去买那个小片儿啊、药片啥的，去单独去吃那些营养。 对， 其实您这个时候药补还真不如食补， 药补不如食补。 没错，没错。 现在国家的这个二孩政策也放开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孕妇也好，还是准备备孕的这个小两口也好。还是已经怀孕的孕妇朋友来说，海参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嗯，比如说海参里边，刚才我们说的精氨酸， 对，精氨酸 男性很有 非常好。对，我们讲它叫，据《本草纲目》记载当中，就是海参以前就叫海南子。为什么叫海南子呢？就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精氨酸。 精氨酸，我们把它对男性很有好处。 对，男人的加油站嘛，我们俗称。 多了不说啊，另外海参里面它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对女性有很好处。 没错，比如说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这是女性最喜欢的维生素。还有一种东西叫超氧化歧化酶，如果说你要没听说过这个，我告诉您，您可能听说过一个 SOD， SOD 这就是超氧化歧化酶，它是抗氧化的，所以这种东西呢，对女性来讲美容非常好。 另外它里边含有的一些个营养物质啊，精氨酸、赖氨酸，包括海参脂质、海参皂肽，对老年人很好。 没错， 老年人到了冬天他会发虚， 是 冬藏嘛，要摄入营养，吃海参啊，多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至少冬季里面感冒的现象 少 了， 是 身体的抵抗力 强了， 精神状态会好了。 小孩也是，小孩吃这个刚才你说的那个 DHA 脑黄精，像很多奶粉当中就要去添加这样的元素。 所以海参它就是一个全人群， 哎，非常全面的，对对对， 一个东西。但是啊，咱们说海参不是药。 哎，对对对对对， 海参是食品，它不是药。 是的， 我吃一片药头不疼了。 嗯， 你说我，哎呦，你们说这么好，我吃根海参，我身体好，不是那么回事。 哎，不是那么回事，它是个滋补的食品， 滋补食品， 没错。 您要配合您的日常的正常的起居啊， 是 合理的锻炼呀、啊， 是 良好的心情啊，这些都很重要。 没错，没错，没错。 再说我们的组合，今天组合来杨城带给大家是一个比较优惠的组合，跟 没错 店面相比，价格便宜了很多。 是的，没错。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店里头您一样可以找得到的即食海参，每一袋是40克、 嗯。 今天我足足给您带到了有40袋的海参。然后呢，除了这40袋的40克的海参以外呢，我另外给大家准备了两份礼品。第一份礼品是200克，也就是2袋8到12头的海盐堂的即食鲍鱼，同时呢还有一个来自于海盐堂的宁夏山参5只，这两个礼品，这全套加起来在我们专柜当中是3994块钱，但是今天您只需要998块钱， 998元，这些您都拿走、啊、 没错，这 海参鲍鱼加人参， 是的，没错， 鲍鱼也是即食的，开点即食，人参您可以泡酒、 嗯、 您可以煲鸡汤、 嗯、 都可以，宁夏山参998元啊！我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到了冬天，您可以到各家的这个门店里面去看一看， 是 啊，你比如说到一些大型的商场超市， 嗯， 燕莎呀、赛特呀， 嗯 啊、奥莱呀， 对， 这个星光天地呀，你到那个地下的超市去看一看那个海参柜台， 是， 您去问一问， 嗯 啊，您去比一比，您去看一看，其实现在走货量很大， 是， 到了冬天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 就是吃海参的季节，现在 说冬季进补，从入冬那天开始， 是， 到来年的 开 春， 对， 这80多天的时间， 是， 真正的。大连人讲究是一天一根海参， 一天一只参、 啊， 一天一只参， 强壮自己的身体， 没错， 把这个冬天度过去。 是， 所以今天咱们的价格有优惠，但是呢，不保证数量。 没错， 为什么说强调大家听到节目呢，抓紧时间拨打400-015-5151。我们推荐这个产品啊，它确实是在市场上一个好产品。 没错， 一共是40袋，每袋是40克的海盐堂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先喝水，再吃参。 没错， 你是做小米辽参也好，把这个小米粥做好、 嗯， 往里边放一根参， 嗯， 还是做这个葱烧海参也罢，还是早晨您直接化开之后直接来吃， 都可以， 好的选择。 没错， 另外2袋即食鲍鱼也是开袋即食。5根宁夏山参泡酒 炖汤 炖鸡 是 炖汤都可以、啊、 没错， 998元，我们北广购物是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好了，不多说了，好的，海盐堂即食海参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眼下这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有很多，方便咱们的出行，还环保。可是您知道吗，如果要是喝了酒之后还驾驶电动自行车，一样算醉驾。不飙速，不酒驾，小公益